接下来时间请同学看一下34页，我们把诉讼标的的理论还有诉之声明这个名词的定义看完之后呢，来接着要谈的问题244条第四项衍生的理论之前呢，我们先请你回过头看34页，因为这都是学说理论呢彼此的串联跟整理，所以你要把整个问题来龙去脉呢，这些专有名词搞懂之后呢，后面的这一些题目呢比较容易看得懂它的考点在哪里啦。来，晚清诉讼法上面呢，各位有看民诉研讨会的话，大概在民国95年到98年之间呢，密集的讨论过一次这个相关理论，叫一步请求的概念。前阵子热门流行一段时间，最近当然突然冷下来了，但冷下来不代表它不会考哦，毕竟曾经红过流行一段时间，所以带你看一下这些相关理论，免得说你自己将来看期刊论文或者考题解答的时候你看不懂这个名词在讲什么。来，什么叫一步请求呢？同学念这个理论首先心态要正确。来，什么样心态正确呢？你看一下35页以下好的这个理论吼，你切记准备考试的阶段点到为止就好，不要傻乎乎的吼什么理论都看吼，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理论目前在国内根本没有什么通说借鉴，它是一个很新的理论，国内学者目前只停留在外国法的一个引进，大量的去翻译日本跟德文的文献，大量把日本跟德国相关理论呢翻译来台湾，然后开了几次研讨会，但是你有看的话，每一次研讨会的结论都是下次继续讨论后，所以答案就是没有结论了，大家就还停留在的理论演进呢跟问题发掘的阶段。因此你看书上的整理不得了哦，35页光是日本的学说呢4个，然后德国法的见解39页，沈冠霖老师的文章产量最多，去翻译德国理论，翻译完之后再往40页以下翻，这个、更不得了，几乎台面上也念得出名字的老师呢，大家都有发言记录，都有写过文章，所以这个叫做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你没有必要淌这个浑水，没有人叫你把这10几个学说全部记起来哦，神经病了，一来不可能呢，二来跟你的考试毫无帮助。所以讲这个理论，你只要要求到定义还有多数说了解就好，因为你考卷上能写的东西不多啊，就是把目前讨论的这几年来比较形成共识的多数说，还不敢叫做通说哦，比较多人采用的这个多数说有利说的见解呢，你了解之后真的考出来的话，写这个多数说有利说的见解就 OK 了。所以其他细部那些理论呢，我们课堂上不可能花时间一个跟你谈，如果要花时间把40页以下每一个老师的理论都介绍一遍的话，那在3堂课也不够哦。所以等一下呢，这个专题我们只讲重点，就是我们刚提到的问题的起源、名词的定义、多数说的见解，你了解到这3个阶段就够你应付所有的考试了。好，那回到黑板上一样，先不要急着看文字的说明，先当作听故事呢，了解一下整个问题的背景。好，你翻一下34页的部分，第一个标题叫问题的起源，我们就把文字的说明呢翻译成白话文，让同学知道什么叫一步请求呢？来，回到黑板上，非常好懂。这个理论的前提就是学者在研究，当一个给付诉讼，给付的内容可分的时候。各位，什么叫给付的内容可分呢？譬如说金钱的给付，就像黑板上这个例子，乙跟甲借100万。前提同学先厘清，乙跟甲借100万，在这个单一的借贷关系只有一笔借贷哦，一次借贷一个法律关系100万的数额，那这一次借贷100万里面，我能不能分2次跟你要钱？没有人强迫我，你跟我借100万，我一口气都要跟你讨100啊，我就是高兴整你，1月1号呢先就100万里面其中的80万告，告完之后呢，剩下20万，我就是硬要拆成隔一个月2月1号再告你，这个就叫一步请求。所以一步请求的定义再讲一遍，给付内容可分的时候，要不要允许原告任意切割给付内容？ 我就这100万的金钱债权，我能不能任意切割成80万、20万？甚至我狠一点的话，我切成10次，每次都告你10万块，我任意切割成10个独立的诉讼，可以还是不可以？好，关于这个问题，你都不要看35页以下的学说，想也知道一定有肯定说跟否定说。那肯定说的主要理由是处分权主义。考试如果真的要你写学说争议，那你也好写啦，肯定说的理由就是处分权主义。在处分权主义之下，声明的金额本来就放任原告自由决定。我有100万债权，我本来就可以任意切割啊，今天告你80，明天告你20，法律又没有禁止的规定，有何不可？所以肯定说的见解主要的理由是基于处分权主义，诉之声明的金额原告本来就可以任意切割嘛。当然想也知道否定说的理由是什么呢？否定说说不准你这样切啊，不准你这样切主要的理由就是避免所谓的司法资源浪费，纷争解决一回信嘛。否定说也很有道理啊，如果准你这样切那还得了，我100万债权，我今天狠一点的话，我可以告100万字哦，每次都告你1块钱就好，我总共告你100万字，国家司法资源有限，不可能让你这样乱玩哦。所以否定说讲的也有道理，如果你从呢纷争解决回信跟司法资源合理化分配的角度切入，不应该承认一步请求。所以在那边吵了10几年，到底要不要承认呢？吵到后来，德国、日本跟我国目前学界的多数说叫折中说后，稍微折中一下。那这个折中说主要的内容呢，来你翻到书本，看到37页最下面，这个呢中文的翻译叫折中说，但是日本的学说称为限制的否定说。所以你唯一回家要看的，你把37页最下面刮胡字限制否定说打个星号，这是目前为止呢国内较多数的一个见解。这个见解严格来说也比较可采一点了。来啊，它又有一个名词叫折中说。什么叫折中呢？中庸之道啦，日文的翻译叫限制否定说，它的定义就是原则上是否定的，例外才承认。所以你直接记这个结论，两派拔河的结果呢，那么呢否定说比较占上风，基于呢这个纷争解决回信避免浪费司法资源，这一派的学者占较多数。所以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现在的结论是原则上不准的，例外才准。所以你要背的就是例外，什么样情况下例外准你切割呢？来37页以下，例外呢譬如说呢什么旅行期有差异，然后38页什么一步有担保一步担保，还有什么条件不同请求项目可区别，同学不要死背。这4个例外合在一起呢，你只要记一个结论，例外可以承认一步请求的叫做呢给付的内容法律上可以特定项目，并非单纯的物理上可分。再讲一遍，只有在法律上可以特定项目，并非单纯的物理上机械可分的时候，才例外的准你一步请求啦。好，什么意思呢？来马上带你看一下黑板上的实例题，同学的观念就会很清楚了。这两个案例都是甲对乙有100万的债权，第一个案例是呢借了借款100万，甲可不可以切割成80万跟20万呢？答案是不行，因为第一个类型多数的学者认为这叫不准一步请求事件。为什么不准你一步请求，不准你乱猜呢？因为借款100万，你老兄给我拆成80跟20，这个叫做呢随你高兴哦。80、20的切法，这是标准的单纯的物理上可分，法律上并没有办法特定项目，纯粹是你基于处分权主义，你高兴这样拆就这样拆，那么这个是在我们禁止的范围之内。所以这种不准为一步请求事件，如果你2月1号另行起诉的话呢，法院应该要加以驳回，因为我们的 学说见解认为说，你真的要告那二十万，你就利用前案程序做声明的扩张，扩张金额成一百万就好了，你干嘛这么无聊针对这二十万另外要独立起诉呢？不是存心找法院的麻烦吗？所以在法律上你已经有扩张声明，利用前案程序扩张声明即可达到救济的目的了，何必允许你针对独立的金额再另行起诉呢？所以这种不准一步请求的事件，你硬要一步请求的话，后续我们就直接程序不合法驳回，249条第一项的第六款或第七款直接就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了。好，可是第二个案例就可以，现在呢法研所考题等一下会带你看，还有学界一致承认例外可以一步请求的叫做法律上可以特定项目。什么叫可以特定项目呢？来，同一个侵权行为，这是同一个车祸，同一个侵权行为请求权哦。在同一个车祸事件，同一个侵权行为请求权里面，能不能准许原告切割给付项目？你把我撞成重伤，我总共受100万损害，这100万怎么来的？这100万其中20万是医药费的支出，60万呢是送去医院鉴定减损劳动能力价值，我被你撞到脊椎了，我可能下半身行动不太方便，减损劳动能力经过鉴定出来60万，那我每天晚上都很难睡，精神痛苦呢，20万的慰抚金。所以阿里阿扎那100万的金额就是这三个项目组成的。那请问你能不能准许原告切割给付的项目？我1月1号先告你医药费跟减损劳动能力80万，而我把慰抚金留到3月1号另行起诉呢？这是目前学理上多数见解认为例外可以为一步请求，例外准你切割行使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例外的点在于啊，你这些给付的金额叫做法律上可以特定项目。可以特定项目，那同学问，为什么可以特定项目就准你切割一步请求呢？来，学者文章上告诉你两个理由啊，这两个理由呢你考卷不用写，只是当作累积你的法学常识，让你了解这个理论背景，免得叫你硬背你觉得背得很痛苦。真的想知道为什么的话，课堂上简单的把理论基础呢告诉你一下。可以的两个主要理由是，学者认为呢，只要你是法律上可以特定项目的，一来每一个项目的一个呢权利发生基础未必同时具备。什么叫未必同时具备啊？像这个侵权行为案例，被撞的当下呢，有可能我是3月1号的时候所有的医疗流程告一个段落，我医药费可以特定总共就20万，但是减损劳动能力的鉴定可能要半年后才鉴定了出来。这各位跑过实务就知道，现在要鉴定减损劳动能力呢，时间要很长哦，医院呢还要跟劳委会这边呢联系好呢，安排这个病人去鉴定，鉴定的项目很多，医生要写报告时间也很久哦，所以搞不好你要鉴定出减损劳动能力可能是三个月五个月后的事了。所以学者的理由是啊，可以特定项目的一个给付呢，各个项目的一个权利成熟的要件不一，医药费可能3月1号就全部呢医疗告个段落收集好了，但减损劳动能力等鉴定报告出来搞不好还要半年后，这时候你强迫当事人一定要等半年后鉴定报告出来再一起告的话，搞不好你侵权行为就立于时效了。这时候他可能有必要说针对某一个已经先特定具体的项目先让他起诉主张，因为毕竟每一个项目呢在民法上面他的一个所谓呢构成要件事实的具备成熟完足的点可能不一样，法律上不应该强迫当事人呢一定要等全部项目都周延后在一起起诉。这是第一个我们承认说你可以针对个别项目先另行起诉的原因。再第二个理由是，既然他法律上可以特定项目，那代表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不致产生重复混淆的情形。什么叫不至于产生重复混淆呢？你今天状子上来，我很明确知道你第一次诉讼这一笔80万其中20是药费，后面60是减损劳动能力，你第二次状子上来20万慰抚金的项目，这是独立项目， 我每一笔的金额，法院在审理的过程里面都很特定，不至于相互混淆。这个你对照第一个案例就知道。第一个案例为什么不准你这样切呢？你1月1号告借款80万，2月1号告20万，谁晓你这20万里面搞不好是包含在其中的80万里面，因为他们完全是物理的单纯可分，没有办法特定项目，没有办法特定的结果。我怎么知道你这20万是前面这80万以外的其他余额呢？还是你的争议是这20万本身就包含在前面那20万里面？我有时候难以探求当事人争议，可能会产生审判对象混淆情形，所以不准你切割。但是右边这个案例，法律上可以明确特定项目的，在法院审判过程里面，至少在审判对象特定这一块不会有任何的问题，所以也准你做这样的切割动作。这就是为什么呢？多数的见解认为呢，法律上可以特定项目的事件，例外的准你做一步请求，两个最主要的法理依据。那你听懂之后呢，对你整个理论呢，法学概念的一个尝试增进呢，会有帮助啊。但是写考卷倒不需要写这么细哦，这只是讲解的，让你比较好思考说为什么会例外承认这种情况可以做一步请求。好，以上就是把一步请求理论的定义还有它法律上的问题背景呢，来跟同学做介绍。所以很快的下一个结论，能够为一步请求的事件，现行多数说的见解就是单一的诉讼标的之下，给付的项目呢并非物理上可分，而是法律上可以特定项目的，这种类型才叫例外的准你切割为一步请求。好，以上就是把一步请求的概念基本的定义呢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啦，那基本定义看完之后，紧接着你来看一下法律效果的部分。如果你例外的承认一步请求的话，那么法律上的效力，请同学把这句话记起来，法律的效力就是每一个项目拟制为一个诉讼标的。这个理论就是请你发挥想象力啊，也不难想象啊。当你看到一个题目呢，构成我们黑板上第二种情形，构成这种例外准你一步请求的案件的话，凡是例外承认可以一步请求案件，法律上的效果就叫做我把每一个项目拟制假想成是一个诉讼标的。事实上他们不是诉讼标的啦，诉讼标的从头到尾呢只有一个，就是那个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但学者请你发挥一下想象力，这种例外承认得为一步请求事件，我们法律的逻辑就是啊，你就把每一个项目医药费啦、检索劳动能力、慰抚金，你把每一个项目假设拟制它是一个独立的诉讼标的。这样做的目的在哪里呢？目的就是在考试的价值而已。拟制成独立诉讼标的之后，游戏规则就叫回归诉讼法的一般原则处理。什么叫回归诉讼法的一般原则呢？先如果考你说，像我第一个诉讼本来告医药费跟检索劳动能力，后来题目考你，诉讼进行中当事人表示医药费的部分不想要追究了，送你啦，医药费当作我倒霉后20万不跟你要，那这时候法律的评价叫什么呢？叫后面会讲到的，构成262条，诉之撤回。因为你现在前提是每个项目都拟制假想成一个诉讼标的了，既然是发挥想象力，每一个项目都假想成一个诉讼标的的话，那你这个项目不请求，概念上不就等于你要撤回这个项目，撤回这个诉讼标的的起诉吗？所以这时候人家考你说，原告表示医药费20万不想请求，法院应如何处理？你就要把262抄一遍，这时候视为原告针对医药费这个项目这个诉讼标的为撤回。那既然是视为撤回的话，262条第一项但书说，被告已得本，以为言辞辩论者应得被告同意，所以不是你想撤就撤后，你还要问被告他同不同意。如果被告已经做过言辞辩论的话， 就是我们说的考试价值就在这边。当你承认一步请求的前提，我们现在游戏规则就是每一个给付项目，你就假设拟制它是一个诉讼标的，然后依照诉讼法一般游戏规则呢来加以处理即可。这就是概念上一步请求理论呢法律效果的部分要请同学注意的一个地方。那同样的逻辑后，你自己现学现卖，如果人家告诉你说第一个诉讼主张医药费跟减损劳动能力，那诉讼进行当中呢，这个甲呢承认说医药费这20万原告乙都已经清偿完毕了，那此时法院应如何处理呢？啊，这样考教你写什么？甲都承认说医药费呢乙都已经还了，代表甲针对医药费这个标的呢有舍弃认诺的动作，民诉384条原告对诉讼标的舍弃，所以你考卷上答案写法院要判甲的医药费这个项目败诉，384条原告已经舍弃。这就是学说上强调的拟制为诉讼标的之后完全回归诉讼法一般原则呢来做一个处理的动作。好，这是关于一步请求理论第二个阶段法律效果的部分，我们就跟同学介绍到这边。最后第三个阶段，这是同学自己在看期刊最看不懂的邱老师的特殊见解。那每一个单元讲到邱老师的见解，就代表这个单元要结束了，最后收尾的阶段把邱老师的特殊见解补充一下。来，你翻到44页的部分，跟我们44页有一个专题叫一步请求跟补充判决的关系，结合我们上上礼拜讲到233条补充判决制度呢一起结合观察。那呢这个一步判决跟补充判决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同学看一下注释43，最主要是整理民诉法研讨会22次的会议里面呢学者讨论过，那邱老师有一些不同的见解。这个见解拜托你不要背后，这个法研所考2次，国考倒是没有出现过，但是以防万一起见还是讲一下，免得到时候万一将来实例题考出来了同学不知道真点在哪里后，所以这个要请你稍微的留意一下。这个22次研讨会呢浓缩起来的重点44页，因为浓缩的太简化后，所以很多同学看不太懂了，课堂上稍微跟你讲解一下。来，你看一下结论，邱老师针对一步请求跟补充判决采的叫区分说。什么叫区分说呢？来，先带同学文字结论看一遍。第一个类型叫针对某一个类型事件承认一步请求，原告呢虽全部起诉。各位请把第二行全部起诉圈起来。第一种类型，第一种考法叫原告先全部起诉。你先记结论，等一下再跟你讲解这个在讲什么。全部起诉，法院认为其中一个漏判，原告可申请补充判决，所以第一个类型的结论叫有脱漏可以申请补判。再你跳着往下看第二个类型，如果当事人起诉时先为一步请求，各位你把先为一步请求圈起来。第二个类型是如果一开始告的时候先一步请求的话，此时如果有所脱漏的话不得申请补判，只能以上诉救济。念完了，文字的结论就这两个类型，考题就是要请同学分清楚题目到底考哪一个类型。来，什么意思呢？各位现在文字你一个字都不用抄，因为刚刚都带你念过了，现在你要做就是翻译跟理解的动作。你刚刚画了这两段文字到底差别在哪里呢？来，请你回到黑板上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叫做抽是以侵权行为来做切入。 来，同学看清楚哦，都是同一个事实，叫同一个车祸侵权行为，原告导致100万损害，按那100万的损害，我现在全部都把它限定在说，就分成这三个项目，20万医药费，减损劳动力60万，未抚清20万，所以是三个项目构成100万。好，那接下来就是研究所题目怎么考你呢？第一种考法，左边这个案例，左边这种考法是说，原告一开始就三个项目全部告，这就是各位书上呢44页第一点提到的，一开始就全部请求的一个情形。这类型的事件叫例外可以承认一部请求的，得承认一部请求事件，原告一开始就先为全部请求，起诉时就已经先全部请求，三个项目全部塞进去。好，怎么考你呢？一开始起诉时全部请求，法院针对未抚金的部分，好抱歉，针对呢医药费的部分有所脱漏。题目就这样考，法院判下奏判，原告假胜诉，减损劳动能力呢60万胜诉，未抚金20万胜诉，哇，可是医药费漏未裁判，当事人整份判决书看不到只字片语加以记载，考你，请问你当事人甲应如何救济？这时候正常同学都会写，当事人的救济就是申请补充判决。为什么呢？这你不用看书上，你自己观念都推得出来，因为我们刚怎么讲到，承认一部请求，法律的效果就是拟制每一个项目成为一个诉讼标的，就请你发挥想象力，三个项目呢假想成三个诉讼标的，所以医药费那个项目有脱漏啊，法律的概念不就是医药费那个标的有脱漏啊，诉讼标的有脱漏，救济的方法不就是上一堂课讲的申请补充判决救济？所以第一小题这种考法，大概在座同学呢有念过书绝对都会，通说跟邱老师的见解都是这样，反正就是拟制它是诉讼标的，诉讼标的有脱漏，申请补充判决，你会中标的一定是第二小题的考法。同样的题目，法研所改考你第二种情形。诶，各位，第二种考法跟第一种考法差别在哪里？就是你书上第二点看到的，得为一部请求案件，起诉时先为一部请求。什么叫先为一部请求呢？本来三个项目呢100万，原告一开始起诉的时候只针对前两个项目起诉，他未抚金没有告，他只针对前面两个项目起诉，这种题目的类型叫做起诉时先为一部请求，已经先切割，没有把三个项目一起主张。好了，考法问你，后来其中一个项目裁判有脱漏，同样的判下都是医药费这个项目有脱漏，所以考你，此时当事人应如何救济？很多同学讲说啊，废话，同样的逻辑干嘛考两次，它是可以一部请求事件，所以每一个项目都拟制成一个诉讼标的，那既然每一个项目都拟制成一个诉讼标的的话，那这个时候其中一个项目一个诉讼标的有脱漏，当然叫申请补充判决。各位，凡是你正常一点的话，你的答案一定这样写，这个推论平心而论并没有错，因为本来每一个项目都拟制成一个诉讼标的，啊，这个项目有脱漏，当然就申请补充判决。这个推论呢，严格来说，法理上是对的，偏偏邱老师有特殊见解，就是各位刚刚书上第二段话的，邱老师说，这一种类型它的效果呢，反而告诉你不可以补充判决，而是什么呢？上诉救济。这就是同学看到一头雾水的哈，邱老师为什么说这时候呢不能够补充判决，要上诉救济呢？考试就专考你这个独门暗器理由啊。 不要费今天课上花三分钟听懂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邱老师采这个见解呢。基本上哦，各位啊，你只要看过邱连公老师关于一步请求理论，你会发现邱老师的核心见解就是他老人家本质上是反对一步请求的。讲白一点啦，他老人家的想法是哦，纷争解决回信比较重要，所以我骨子里就是不赞成，不希望你们一步请求。你有100万的权利，你就一次主张嘛，你干嘛硬是要拆成两次、三次？所以他的本质上是不赞成，甚至说很反对一步请求的。啊，只是因为呢，大家讨论的结果，外国理论都倾向有条件承认。既然主流思想是有条件承认，那他也不得不说呢，好，我们就呼应多数的见解，原则上还是开放一些例外的情形呢，可以让你来承认。啊，这个既然叫例外可以承认的，我也只好跟人家说，这个可以一步请求。但其实我心里的想法是，我反对你这样切，因为在我心里的想法，我认为纷争解决回信，避免司法资源浪费很重要。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邱老师很多问题的解释呢，都是从这个观点切入，都是从尽量不要让你切割权利的观点切入。所以他的特殊建议怎么讲呢？他说这个类型脱漏不能申请补充判决，理由一句话，因为如果准你申请补充判决，将会产生过度浪费司法资源的现象。答题关键就是过度浪费司法资源，写的时候这样写就好，自己脑袋要会翻译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过度浪费司法资源呢？各位啊，其实邱老师的理论认为吼，你看左边这个类型，用白话文翻译一遍你就很好懂了。左边这个类型呢，为什么有脱漏邱老师说可以一步判决呢？因为在他的理论体系里面，你要切割审判程序，在他的观念当中认为最多让你切割成两个独立的程序。同一笔诉讼标的的债权，邱老师的逻辑是最多让你浪费两次司法资源，最多让你切割成两次审判程序，这是他可以包容的最上限。所以第一个案例为什么说一开始全部请求，然后呢事后发现其中有标的脱漏，准你补充判决呢？因为你想想看，第一个类型准你补充判决之后，法律上的意义叫这一个侵权行为事件最多只有拆解成两个审判程序，哪两个呢？一个是减损劳动力跟慰抚金的本案诉讼，另外是针对脱漏部分的补充判决，另外一个诉讼程序，顶多只耗费两次司法资源，切割成两次审理程序。这个在邱老师的观念里面不满意，但是勉强可以接受。在右边这个案例，他就动尾条了。为什么动尾条呢？右边这个案例，你一开始起诉时就先为一步请求，那请问同学，一开始起诉就先为一步请求事件，在法律理论的解释上，就是邱老师认为的，你已经至少要浪费两次司法资源，因为你一开始就保留慰抚金那个项目，慰抚金的项目你本来就已经可以再另行起诉，啊，结果现在你本案诉讼医药费脱漏，我如果再准你补充判决，那等于同一个侵权行为事件拆解成三个独立的审判程序，过度耗费司法资源，已经超过他能够包容的范围之内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他认为利益衡量的结果呢，纷争解决回信，司法资源合理分配呢，这个上位概念优先于当事人的省级利益考量，优先的结果，脱漏的标的只能以上诉救济，请高院一起判，即便如此会让脱漏的医药费失去自省级利益，这也在所不惜，没办法的事。因为很多法律的解释本来就是利益衡量，当你省级利益跟纷争解决回信、司法资源合理分配产生冲突对立的时候，两相衡量的结果，我倾向优先保护呢这个所谓呢纷争解决回信、诉讼资源合理化分配的要求。所以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让医药费跟减损劳动能力这两个项目始终合并在一个程序，避免切割成两个独立的审判程序， 所以硬着头皮只好解释说，有脱落部分也只能用上诉救济，请上级法院再一起合并裁判，但不准你针对下级法院申请补充判决。这就是各位在书上四四页这一个专题呢特殊见解的部分，一步请求理论跟补充判决的关系，我们就完整的跟同学说明到这边，让你了解这个抽象名词、抽象理论整个来龙去脉跟它解释论的一个特色。好，那这个部分看完之后马上再往后翻，回到刚刚还没有讲完的244条第四项，来回到11页以下，要带同学看这些公证人呢，还有呢法研所的考题。来12页以下的89年公证人，13页92年北大法研，14页97台大法研都一样。那甚至你补充在13页后面，92年北大法研有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考题，91年司法官的一个题目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一些的司法官法研所的考题呢，考来考去都是在考244第四项。那么考点呢，跟我把你浓缩一下，这里呢写在简单的便利贴上面，贴在小六法旁边，将来复习比较快，就不用回过头看书上这些冗长的文字了。考来考去哦，就四个考点。第一个考点叫做呢，这些考题呢其实浓缩起来就四个重点，很快跟你解释完之后直接看题目你就知道重心在哪里了。来，这个呢学理上面期刊论文解释的结果呢，第一个特色叫做呢244条第四项只是为了因应我们刚讲的民事事件纷争类型论的法理呢所谓的特殊规范，并非处分权主义的例外。诶，什么意思啊？我们只是要求法院阐明，你说你一开始可以告20万，后来发现你的损害扩张成100万，中间的80万的价差，只是说法院可以阐明你，叫你扩张，叫你追加，绝对不是说法院可以本于职权直接就判你100万。所以学者非常强调244条第四项本质上还是回归处分权主义，回归的结果原告要有扩张声明的表示，法院才能审理扩张的部分， 绝对不是说法院可以无待当事人的声明自行依职权呢来扩张赔偿金额，绝对不是。所以本质上并非处分权属于的例外，只是强化法院的阐明责任，如此而已。所以很简单，法官如果讲了半天告诉你的损害扩张成100万你可以呢扩张了，你打死都不愿意扩张，还是只愿意告20万的话，那法院当然只能在20万的范围内来加以审理。这就是第一个解释的特色，并非处分权主义的例外。再来第二个特色，91年司法官的考点，244条第四项，严格来讲，实务出身的老师，像刘瑞光老师、吴明轩老师呢，都有一点不屑了。不屑的地方在哪里？他们认为这个叫罪文。为什么实务界老师认为罪文呢？因为如果你要扩张金额，凭良心讲，真的有一点罪文哦。因为后面会讲到255条第一项的第二款、第三款，在诉之变更追加的章节里面。因为有255条第一项232款的规定，所以如果你发现损害金额扩张，本来原告就可以透过诉之追加的方式任意追加扩张声明的赔偿金额。所以像吴明轩老师、刘瑞光老师他们在书上都说，这个244条第四项增订没有什么太大价值了，因为就算没有这个条文，本来你要扩张损害赔偿金额，你在诉之变更追加章节里面就已经有255条第一项232款可以适用了。但是不管了，反正现在条文增订了，增订的结果就是规范竞合，你要扩张损害金额呢，用255条第一项232款跟244条第四项通通可以，成为一个所谓规范竞合的情形。再来第三个解释论特点更简单，叫做程序转换的规定。什么叫审判程序转换的规定呢？来，各位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的诉讼法的结构是呢，依照声明金额的不同，适用的程序也不一样。这里后面会学到427条，大三应该还有点印象。427条说，10万块以下的事件适用小额诉讼，10万到50万的用简易诉讼，超过50万的才是适用通常诉讼程序。讲白一点啊，我国现行财产法的审判事件，依照金额的不同呢，分成通常诉讼程序、简易诉讼程序跟小额诉讼程序。所以啦，对应244条第四项的结果，有可能会产生金额扩张导致程序转换的结果。一开始起诉是5万，后来扩张成20万，那也叫小额程序转成简易程序了。后来20万如果再扩张成200万，那就是简易程序要转换成通常诉讼程序了，一定会伴随你金额的扩张呢做审判程序的转换。但89年立法者就认为审判程序转换太麻烦了，你金额扩张一次，我要用的程序就要改一次，就会麻烦了。所以直接就讲说呢，单一化起见，244条第五项就统一规定，你那个金额扩张的结果如果导致程序转换，一律呢依照原始起诉最低金额适用程序。所以你一开始告20万适用简易诉讼程序的结果，将来就算扩张到2000万还是适用简易程序，不会转换成通常诉讼程序。所以明文增设第五项，避免程序转换，希望可以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这是第三个解释论上非常简单的规定，89年所增订的244条第五项。好，那现在要来讲的最后一个重点，对照刚刚讲的一步请求理论，它又变成了一步请求理论的限缩。这个限缩呢，同学会看得一头雾水，因为这又是标准的期刊论文型的考法，又是考你邱老师的特殊见解。我们刚才再跟你强调，邱老师其实骨子里的想法是他根本不赞成一步请求，他很反对你同一个诉讼标的干嘛硬拆成2-3笔金额，硬拆成2-3次程序，他骨子里面就反对。所以他很多新法的制度跟你动手脚，然后做一些解释论的一个特殊见解。像这边的特殊见解在哪里呢？这一种的呢， 非交易型的金钱损害赔偿诉讼，回到刚刚我们那个案例，那我们刚刚说多数学者怎么讲呢？这种法律上可以特定项目的事件就例外准你一步请求，所以你100万虽然是三个项目凑在一起的，但是理论上依照多数说的见解允许你一步请求，所以你可以先告医药费跟减损劳动能力，卫福金下一次再告，这叫多数见解认为可以的。但邱老师这边动了一个小手脚，他怎么说呢？他说啊，凡是符合244条第四项这种非交易型的金钱损害赔偿事件，理论上虽得为一步请求，但他文章话锋一转，理论上虽得为一步请求，但仍应兼顾诉讼经济、司法资源合理化的分配，这一直是他一贯的理论，强调司法资源合理分配，所以他就加一句话说，如果法院已经充分践行阐明制度，你要切割是不是？你起诉的时候就没有全部告，只告医药费跟减损劳动能力，那被你排除的项目，法院要行使阐明。他的特殊见解在哪里呢？阐明你之后，如果你没有正当理由，写考卷就是在关键字点上，如果无正当理由拒绝针对该项目呢合并在同一程序内主张的话，将来就禁止你定诉。这个纯粹是邱老师个人特殊见解，因为他骨子里的想法就是我希望你尽量合在一起，所以你如果一开始起诉没有合的话，我们就好心的来关心你一下，先阐明你说，哎，为什么你卫福金不一起告？你有正当理由讲得过去，算你 OK。如果无正当理由呢，拒绝针对该项目利用同一程序合并主张的话，就给你失权的不利制裁，所以将来这个项目就禁止你在另案诉讼中独立起诉，作为一步请求。这是邱老师非常特殊的见解，所以理论上构成一步请求的一个线索。本来只有停留在学者个人见解，但邱老师呢非常的这个强悍哦，主导了诉讼法的修正之后呢，他也要主导这个行政规则的拟定，所以你看一下12页最下面，邱老师这个见解本来只停留在理论，但是你看一下12页下面的解答，司法院在98年12月颁布的办理民事诉讼事件应行注意事项，这是邱老师的主笔呢加以草拟的，所以带有浓厚的邱氏风格色彩，就直接把他的理论变成一个司法院公布的规则，反而变成实务上审判遵循的对象。你看这个呢，司法院颁布的办理民事诉讼应行注意事项第12项怎么说呢？这个第12项是标准的邱氏风格的理论，一模一样的字眼哦。你看一下民事诉讼法244条第四项的规定，仅是为了因应损害赔偿诉讼的特色，不许原告利用同一程序就后发性的损害扩张请求，性质上是基于便利原告主张权利及纷争解决一回性的立法考量所设，并非准许原告为一步请求的依据。这句话就是邱老师加上去的，刚刚口述的内容不是准你可以任意切割一步请求，否则反而阻使原告就同一纷争事实反复起诉，有违纷争解决一回性的一个考量，故原告与审判长阐明其得为扩张声明而不为扩张，乃禁诱于事后对损害余额另行起诉者，后诉直接程序不合法驳回。不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吗？这一个项目未付金，虽然理论上你可以独立起诉，但只要在前案我阐明你，叫你一并扩张一并追加，你无正当理由拒绝扩张拒绝追加，那你就发生失权的效果了，后诉讼就禁止你针对这个项目再另行起诉。现在反而直接沿用司法院颁布的这个呢办理民诉的注意规则呢，反而形成了实务界的一个标准参考范例， 这就是我们黑板上第四点提到的构成一步请求理论的再现说再例外的一个情况。好，这个部分看完之后呢，来看一下公证的考题怎么考你的。民事诉讼法244条第四项的规定呢，这个立法理由何在？那同学把刚刚我们书上笼罩抄一遍，民事事件纷争类型论的法理，因为有证据偏在损害后发性，所以做这个呢特殊的立法规范。你把我们刚讲的理论基础照抄一遍。第二个问号，如果原告仅表明最低金额，在一审延迟辩论终结前没有扩张声明，法院应如何裁判？各位，请问你第二个问号在考什么呢？在考黑板上解释的第一点啊，并非处分权主义的例外，所以如果原告打死都不愿意扩张的话，法院仅得在原起诉声明的范围内审判，不得针对未扩张的部分加以裁判，否则反而构成了违反处分权主义，这是第二个问号的考点所在。接着你看第三个问号，如果原告只表明最第三问号，如果原告呢依照呢表明最低金额起诉后，事后又主张其系不请求而就余额另行起诉者，法院应如何处理？各位考什么？黑板上第四个特点，如果针对余额起诉的话，那你要写清楚这个余额的一个部分呢，它呢精确的写法是这样啊，余额的部分另行起诉，法院怎么处理呢？你可以细分成这个余额的部分，如果本身就是不得为一步请求事件的话，那余额部分当然不准你另行起诉。那如果余额的部分像黑板上这种侵权求案件可以特定项目的话，本身得为一步请求的话，你要写说原则上可以另诉，但是把那个司法院颁布的规则抄一遍，原则上可以另诉，但是呢那个余额的项目如果在前案程序经法院阐明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利用前案程序扩张追加的话，余额的部分就不准另行起诉，就要依照249条第一项第七款裁定驳回了。这就是第三问号要考你的重点，请你把法理的观念写清楚一点。好，这是呢用89年民间公证的考题呢，让各位熟悉一下这个单元典型的一个考法。那接着你再往下看92年北大法研，我们再带同学看一个题目，把这个观念呢做一个完整的结束。来，92年北大法研的考题呢，甲主张已失火烧毁果园，遂本于侵权行为请求以损害赔偿，一看就是非交易型的金钱损害赔偿诉讼，因为具体的损害金额还有待鉴定，所以一开始起诉只声明最低金额40万，已经很明白的明示你考你244条第四项起诉的时候针对最低金额起诉，诉讼进行中鉴定报告出炉，确定总损失金额200万。好，第一小题考你，一审延迟辩论终结前，原告表明增加他的赔偿金额扩张到200万，请问你第一点，是否应该准许可能的法律依据为何？各位，你现在知道第一题在考什么吧？就是黑板上的第二个争点，规范竞合，当然应该要准许可能的法律依据，除了244第四项，还有我们呢以后会教到的255条第一项的第二款跟第三款，你也可以利用任意数之变更追加章节的规定呢，来作为扩张损害赔偿的一个依据。这就是第一小题考你的规范竞合了。在第二个小题呢，本件诉讼应适用何种程序？诶，同学在考什么？黑板上第三个考点，244条第五项，你起诉时40万，用简易诉讼程序，最后就算扩张成200万，还是适用简易程序，不需要经过程序转换的动作，不用转为通常诉讼程序。这是第二小题非常简单的一个考点。再来看一下花胡二， 甲在本件诉讼呢，一开始起诉40万，后来都没有增加请求金额，得否针对另行剩余的160万起诉？来，这个应该考到烂掉喽。余额160能不能起诉呢？你就把邱老师那一套理论，司法院颁布的办理民事诉讼事件应行注意事项第12项抄一遍吧。这个时候呢，要看法院在前案程序有没有阐明，有阐明，你又没有正当理由拒绝扩张，余额部分就不得另诉。相反的，如果法院在前案没有充分阐明，或者说你前案程序有正当理由呢，没有利用前案扩张的话，余额的部分就准你可以再另诉请求。这都是同样的考点，反复不断的一个出现，所以真的是老掉牙的一些争议呢，同学稍微的看一下，考前复习一下呢，大概就知道相关的一个争点所在。好，那么整个呢，第一章起诉章节呢，关于诉之三要素相关的概念，我们就全部为同学介绍到这里。那第一节看完之后呢，22页以下第二节，这个请同学自己看，我们一开始就提到过诉权理论，讲到先程序后实体概念之下呢，这个权利保护请求权说跟本案判决请求权说的一个异同点，那么这是先前就已经提到过的，不再重复，忘记的同学请你自己呢稍微看一下。所以接下来时间请你看到第三节的部分，来，第三节叫做起诉的一个效果，在各位书上的39页以下，那看标题就知道这个单元谈的是一旦你合法的提起诉讼，就是所有的程序合法要件都具备了，诉状的应记载事项都写，249条第一项各款也都具备，反正一切的程序合法要件都具备，那你的起诉就合法了。那我们来研究一下一个合法的起诉行为法律上会有什么效果呢？来，第一个发生诉讼法的效果，合法的起诉在程序法上会有哪些效果呢？第一个效果自己看叫做废话吼，合法的诉讼系数，这天经地义的啦，案子就合法系数在法院，法院就要开始审理，所以第一个诉讼法的效果叫诉讼系数，毫无疑问。往后翻，第二个效果第一堂课就讲过，27条管辖恒定，起诉时有管辖权的法院将来就永远有管辖权，这个叫管辖恒定，不再重复27条的一个规定。第三个效果呢，诉讼费用恒定，这个我没有讲，请同学自己看的诉讼费用章节。怎么叫诉讼费用恒定呢？起诉时标的的价值如何，就依照起诉时的价值苛征裁判费。所以你起诉呢，拆屋还地，这个土地起诉时的价值200万，就依照200万来算裁判费。就算诉讼进行中呢，土地飙涨到1000万，我们还是不会跟你补收裁判费哦，还是以起诉时的价格200万来作为征收的一个标准，这就是所谓呢诉讼费用恒定主义的原则。再来第四点，请你打2个星号，国考的最爱，就是我们刚刚讲的253条，诉讼中一事不再原则，合法起诉之后针对同一个事件就禁止你再另行起诉了，这叫诉讼中一事不再原则，这是世界各国普遍共通的规定。理由很简单，刚刚也提到过了，没有一个国家会允许老百姓针对重复的事件一直起诉，你同一个事件前案已经合法起诉在审理中了，当然不可能再允许你呢针对同一个事件又向别的法院另诉提起吧。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设有一个诉讼中一事不再理的规定，那违反的效果就是249条第一项的第7款，程序不合法，驳回后诉讼。好，这是253条的立法意旨呢，同学简单的把40页文字的说明复习一遍，刮胡二立法意旨写得很清楚，避免重复审理裁判矛盾，达到诉讼精气的要求。好了，那么接着你看到41页，现在要进入到国考的重点，就是什么叫同一事件。 那这个关于我们刚刚都提到过同一事件，就是呢素知三要素要完全要，所以像黑板上这个案例同学毋庸置疑标准的同一事件，因为呢前后两个诉讼呢素知三要素完全要，前后两诉的当事人都是甲跟乙，诉讼标的都是767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素知声明都是返还 A 物，这里闭着眼睛看都知道前后两诉叫同一事件，所以1月1号已经告过一次了，2月1号如果再另诉的话，后诉叫程序不合法呢裁定驳回。那各位放心，这个案例仅供教学参考之用，你想也知道律师法官考试绝对不可能出这么简单，所以他考你的点就是同一事件的扩张解释。你要牢记同一事件，我目前学说实务的见解叫尽量扩大同一事件的范围，不难懂为什么要扩大呢？因为我们尽量希望疏解受缘，我呢如果可以把同一事件的概念扩张化，越扩张就越能禁止人民另行提起诉讼，这是很基本的一个逻辑吧。我把同一事件的定义放得越宽，那老百姓呢提起后诉讼，我就越可以以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所以我们现在主流的思想就是扩张同一事件的范围，因此呢就是考你背书的功夫，你要去看期刊论文背学说见解，这个很无奈，但是你非背不可哦。来，我们现在学说见解就叫扩张同一事件，怎么个扩张法呢？翻到40页，通说的见解叫就同一事件说。就同一事件说的定义就是，所谓同一事件叫前后两诉呢，诉之三要素完全一样。那么就像黑板上的当事人、标的、声明全部一样。那现在问题就是，何谓诉之三要素完全一样呢？我们的结论叫扩张诉之三要素同一的观念。怎么扩张法呢？来，你看到书本，第一个要素当事人同一，我们呢扩张到下列四种情形，这个麻烦你辛苦一点用力背后，都是法条以外衍生的学说理论。下列这四种情形都叫当事人同一，第一个叫前后两诉原告被告完全一样，这个废话嘛，就黑板上这个例子，前后两诉的原告都是甲，被告都是乙，那这两个诉讼当然叫做当事人同一，毫无疑问。那接着看第二种情形 B 的部分， B 的部分你打个星号，这也是前面我们诉讼担当章节讲过的，实质当事人相同的一概解为当事人同一，这你应该似曾相识，我们在讲选定当事人讲到诉讼担当都讲过，现在所谓当事人同一扩张到前后两诉虽然形式当事人不同，但实质当事人相同者仍属当事人同一，最典型的考法呢破产诉讼，这你应该不陌生了。如果说丙受破产宣告，那2月1号的时候呢，由破产管理人甲对乙呢所提起的767条呢返还 A 物的诉讼里面，前案诉讼是破产管理人甲所提起的，隔了一个月，后案诉讼呢由这个破产人受破产宣告的丙呢本人又对乙呢重复提起一个767条返还 A 物的诉讼，后诉讼来讲就被评价为跟前诉讼之间构成同一事件。为什么呢？后诉讼复习一下，它同时欠缺两个程序法要件，哪两个呢？一来是当事人不适格，因为诉讼担当的类型里面，破产人丙被剥夺诉讼实施权，剥夺当事人适格地位，不能够成为合法原告、被告，所以他如果再与原告起诉，后诉第一个欠缺当事人适格，不仅如此，又同时的违反249第一项第七款，构成同一事件一事不代理。为什么会有这个效果啊？来，很快复习一下，因为我们同一事件的定义是诉之三要素一样，那这个题目呢诉之三要素的第二个要素诉讼标的， 还有第三个要素，诉之声明一定要，诉讼标的都是767，诉之声明都是法旁 A 物。那现在剩下临门一脚，当事人一不一样呢？一样哦，因为前后两诉的刑事当事人虽然不同，前案的原告是甲，后案的原告是丙，但我们现在针对当事人同一呢，采的是扩张的见解。如果前后两诉的实质当事人也一样的话，从宽解为当事人同一，因为你是诉讼担当类型，所以前案诉讼的实质当事人是丙，后案诉讼的实质当事人是丙，都是在行使丙的767所无返还请求，所以只要前后两诉的实质当事人相同的话，从宽解为当事人同一，所以前后两诉就变成诉之三要素相同了，构成同一事件。这是各位书本 B 这一段文字呢，扩大当事人同一，只要是呢刑事当事人相同的话，纵然刑事当事人挂名原告被告之人不同呢，依旧评价为同一事件。这是 B 的一个部分。好，再来 C 也蛮常考的，叫原被告互异地位。各位注记在 C 旁边，最常发生在确认诉讼。好，什么叫确认诉讼呢？来让你熟悉一下，今天如果看到这样的考题，甲对乙呢打一个确认 A 物的所有权属于甲，月一号打这个官司，那题目说二月一号的时候乙反告甲，确认 A 物所有权不属于甲，那你现在不要回答我别的，你只要先回答我前后两诉的当事人是否同意呢？我们评价上认为同意哦，因为扩大当事人同意的概念，原被告互异地位也算是当事人同意的概念，那经常发生在确认诉讼，两个人互告存在不存在，评价上认为当事人同意，这是第三种的当事人同意的情形。第四种呢，这个后面才会讲到，你注记一下401条，既判例主观范围所及之人，再为原被告提起诉讼，也算是当事人同一。那譬如说啊，你前案诉讼假设是甲告乙提起767的诉讼，后案诉讼是丁来提的，如果你看到题目是呢1月1号甲告乙767，2月1号丁告乙提起767，这时候前后诉算不算当事人同意呢？不一定哦，因为虽然原告不同，前案的原告是甲，后案的原告是丁，但是只要丁呢是受前案判决的既判例所及，也就是甲丁之间如果有401条所谓既判例主观范围所及的情形的话，那一概从宽解为前后两诉也叫当事人同一。那这个部分你今天先不用管，只要能了解一下，因为什么样的情况下甲丁会有401条的关系，那是下册讲到401既判例主观范围才会学到，那等到那个时候你学完之后呢，回过头再去对照41页就很清楚了。只要甲丁之间具有401条关系的话，前后两诉依旧评价为同一个当事人同一事件，所以第一这个部分今天暂时先跳过去。好，这是呢诉之三要素里面第一个要素，当事人相同的情形。好，接着来看第二个要素，诉讼标的相同。来，这个诉讼标的相同也是一样的，在概念上来讲呢就比较简单一点呢，那么呢一般的学说文字只是提醒你前后两诉诉讼标的是否相同，你看 A 这段文字跟 B 就好，重点在 A 跟 B 啦，要结合诉讼标的理论跟原因事实来观察，你所采的诉讼标的理论不同，也会影响到前后两诉诉讼标的是否同一的判断。这我们刚刚在讲诉讼标的理论的时候已经讲了 N 遍了，不再重复后。那 B 也是一样， B 强调的是呢89年新法的修正，诉讼标的是否相同应配合原因事实，这以前辅大法研考过，怎么考你呢？前案诉讼是告你呢甲告乙返还借款100万，后案诉 月一号甲告乙，又是返还借款100万，请问你后诉讼如何处理？若某家老师考这个题目的陷阱就是，你不要傻傻说啊，前后两诉当事人一样吗？甲跟乙诉讼标的也一样，都是借款请求权，诉之声明也一样，都是声明100万，所以就傻乎的写前后两诉，诉之三要诉相同，同一事件，所以后诉呢程序不合法驳回。陆老师说不一定，不要下那么快的结论，为什么呢？他要凸显的重点就是 B 这段文字题的，当你看到考题叫金钱或替代物的给付，给付100万叫金钱替代物的请求，那刚刚呢讲了半天就跟你强调244条第一项第二款的修法理由怎么说呢？金钱替代物的给付法律上的特色就是同一笔给付内容呢法律上可能无限次发生，月号借100万，二月号借100万，三月号借100万，就是三个独立的请求权，三个诉讼标的，所以如果只写返还借款请求权的话无从特定诉讼标的，因此 B 这段是提到金钱或替代物的给付，如果你发现题目前后两诉诉讼标的名称一样的话，不要急着下定论说他们是同一个诉讼标的，因为诉讼标的是否相同要配合原因事实，只有原因事实相同的情况下才会被评价为同一个诉讼标的，所以除非前面的借款请求权当事人说这是5月1号借的，后面这个借款请求权当事人也说是5月1号借的，前后两诉的原因事实相同的时候，你才可以大胆的讲诉讼标的同一是同一事件，否则如果前案诉讼那一笔100万的借款是5月1号借的，后案这个诉讼的100万借款是6月1号借的话，纵然实体法请求权名称相同，仍为不同的诉讼标的，那就并非同一事件了。这是概念上来讲的，特别提醒同学注意的诉讼标的是否同一的判断，跟你的诉讼标的理论跟原因事实呢都是密不可分的。那除此之外呢， C 跟 D 合在一起看，它也是一个注意的训示规定，都是在强调其实 BCD 合在一起看啊， BCD 合在一起呢都是学者强调的诉讼标的是否相同，不要单纯从名称外观判断，要结合原因事实，不同的原因事实之下名称虽然一样，诉讼标的也是不同的。譬如说什么呢，来我们把这个呢画在黑板上，同学就晓得了。譬如说啊，今天如果甲告乙呢裁判离婚之诉，丈夫告老婆呢通奸呢，因此要诉请离婚，一月一号告，然后二月一号也告一遍，这时候呢表面上看起来前后两诉的诉之三要诉一样，当事人都是甲乙，诉讼标的都是1052第一项第二款离婚的形成权，诉之声明都是离婚，但是他们是不是同一事件呢？学者说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啊？因为看起来诉讼标的虽然相同，但要结合原因事实，你要看清楚，有可能当事人在状纸上写我一月号告了这个离婚诉讼，我主张的事实叫太太呢可能是在去年的10月跟人家通奸，那我二月一号另外告的通奸为理由诉请离婚，这个二月一号告了这个诉讼，通奸的事实是发生在去年的12月，所以不同的原因事实，太太每个人家通奸一次，在法律上就是一个独立的通奸形成权，可以诉请离婚，所以只是实体法名称相同，未必是同一个诉讼标的，你要结合原因事实呢来加以观察。所以 BCD 三段文字强调的重点都是呢，所谓诉讼标的是否相同呢，结合原因事实加以认定。好，那紧接着同学再往后翻，我们干脆呢下午的时间呢讲到这个诉之声明告个段落，这样晚上的时间呢会比较 精简点，就不用上到三个小时了，让同学晚上时间可能会稍微的轻松一点，然后刚好讲到个段落，所以稍微耽搁一下同学吃晚餐的一个时间。所以请你看到44页的部分，来树枝三要素是否相同，来看一下第三个要素树枝声明是否相同的判断。那结论同学先写在旁边，我们现行的主流思想也叫做扩大声明同意的概念。来，什么叫做扩大声明同意的概念呢？所谓树枝声明同意包含三种情形， A 就不用讲了， A 叫呢形式上完全相同，譬如说呢书上举的前案诉讼声明返还借款100万，后案诉讼也声明返还100万，这个叫声明内容完全一样，当然叫树枝声明同意。又好比刚刚黑板上的例子，前案的声明是返还 A 物，后案的声明也是返还 A 物，反正只要从外观形式上对照完全一样的，这个就叫做所谓声明相同。国考绝对不会考你这个，国考一定考你 B 跟 C 扩张解释。声明相同的声明同意的第二种情形 B， 请你特别打三颗星号，晚近呢非常热门的考法，叫做树枝声明正相反的情形。那你要注记，专门发生在给付之数，88年司法官最典型的考题。什么叫声明正相反呢？来，文字的部分书上有，所以你不用抄，看一下黑板上这个案例。很奇怪，司法官考题呢，我们做过统计，总共考了5遍，明明是很简单的观念，还是有同学要搞不清楚。奇怪，隔壁还在上民法，怎么今天大家都这么的拼命，没有准时下课，好吧，那既然隔壁还在上，我们就接着上吧。来看一下这个黑板上的案例，2月1号的时候呢，甲告乙呢确认 A 物所有权属于甲，好，88年司法官就考你，3月1号的时候乙反告甲，告什么呢？确认 A 物所有权不属于甲，请问同学后诉讼如何处理呢？那这时候你的答题跟思考就是看一下前后两诉是不是同一事件。来，同学请问一下，前后两诉是不是同一事件呢？是，为什么是呢？你考卷上分点分段把你推论的过程写一下，前后两诉当事人相同，写清楚为什么相同，这叫原告被告互异地位。各位啊，253条的考题呢，各位你要切记，答题的内容几乎变成公式化，你就是分三段去评论前后两诉诉之三要素是否一样，然后关键字要点出来，你说前后两诉当事人同一，理由叫互异地位，构成当事人同一，诉讼标的最简单，一定同一，同一个 A 物所有权的归属，你确认之诉呢同一个 A 物所有权的归属，所以诉讼标的是同一个 A 物的所有权判断，一定是同一的。再来重点就是诉之声明是否同一呢？答案是哦。来，为什么诉之声明同一？这就是学理上最典型的B 声明正相反。什么叫声明正相反呢？来，白话文的翻译你听一下，就是呢像铜板的正反两面， 积极声明跟消极声明，铜板的正反两面，属于甲不属于甲，这你就想啊，你爱我或不爱我吼，看起来是两个问题，但是一样笨吼，同一个问题，爱不爱你是一件事情啊，不同的问法而已。所以积极声明跟消极声明要属于甲不属于甲，法律逻辑上叫铜板的正反两面，表达方式虽有不同，实质内涵完全要，这个叫声明正相反的情况。凡是声明正相反的，逻辑上叫声明同一，所以仍然属于呢诉之声明相同情况。所以答案出来了，后案诉讼诉之三要素完全要构成同一事件，所以后诉讼程序不合法，裁定驳回。好，紧接着你看右手边，很奇怪哦，同学考了五次还是有人要中箭落马，人家挖洞给你跳不难，考你眼睛有没有睁大而已。88年司法官第二小节怎么考呢？现在题目改成这样，乙反告甲确认 A 物所有权属于乙，看清楚声明不一样吼。如果后诉讼针对同一个 A 物确认 A 物所有权属于乙，来请问你这一个诉讼呢跟前案之间是否构成同一事件？答案就猪羊变色咯。后诉讼跟前诉讼之间不构成同一事件，为什么呢？因为诉之三要素前两个一样，但是第三个不一样，声明不同的。哪里不同呢？写清楚，第一个诉讼是 A 物属于甲，第二个诉讼是 A 物属于乙，属于甲跟属于乙这个不是铜板的正反两面，并不是声明呢正相反的情况，不是哦。所以诉之声明不同的情况下，前后两诉并非同一事件。这个概念上你就借由呢黑板上这个题目的对照，就晓得这些司法官考试要同学厘清的基本观念在哪里。好，这是诉之声明同一的第二种情形，正相反的情况。最后你看 C 这个部分， C 吼，这是同学呢以前呢最常背的，但是这个东西呢以前背的结果现在不太一样了。上礼拜在上总复习的时候呢，还是有同学问一样的问题后，所以刚好借这个机会讲完了，同学呢刚好也可以去吃饭后，把这个呢数字三要素呢完整的做一个厘清。来厘清什么东西呢？我们传统的通说有一个声明代用的理论，这个代用理论同学注记一下，89年之前的通说。所以你看补习班解答89年前的国考题目，几乎都是用声明代用的理论来回答，但你自己注意一下，时代不一样的，89年后声明代用的理论饱受质疑，现在反而不怎么爱考你的，因为呢越来越多学者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有问题的理论，所以有问题的结果大家现在不怎么去提它，所以相对的考题也越来越少。所以你不要还笨笨的在背这个声明可以代用，了解一下整个问题的来龙去脉跟问题点到底出在哪里。来，什么叫声明可以代用？这个同学很多补习班用书叫你背口诀，背什么呢？给付诉讼代用确认诉讼，确认诉讼不能代用给付之诉，这个相信你大三应该也背过，背了老半天什么给付代用确认啊，确认不能代用给付，这个口诀到底在讲什么呢？来，一样文字说明书上都有，你当作听故事了解一下整个理论的背景。来，这个理论背景是这样啊，譬如说甲先告乙767返还 A 物，好啊，一样考你前案进行中甲能不能对乙呢另诉主张。主张什么？确认 A 物的所有权属于甲，请问你后诉讼是否合法？好了，这个考点在哪里呢？ 就89年之前，国内学界的通说呢，老一辈学者的通说认为，后诉讼后应该要把它程序不合法驳回。好了，这个早期通说为什么这样讲呢？理由很简单，后诉讼如果可以审理的话，一定会构成重复审理裁判矛盾，有重复审理裁判矛盾之余，所以最好不要审后诉讼。为什么会有重复审理裁判矛盾之余呢？很简单的逻辑，就是因为你的前案如果是给付之诉，当你的前案如果是给付之诉的话，给付之诉审理当中必定会针对基本的一个构成要件事实加以审理。诶，什么意思啊？我在审767这个请求权是否具备的时候，你民法务全篇都知道，767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之一就是甲要是 A 物的所有权人，乙要无权占有吧。所以我在审前案767这个请求权的时候，无可避免的一定会审查到 A 物所有权的归属，基本法律关系归属，基本权利物归属这件事，在前案的给付之诉当中一定会审理到。同样的逻辑也是，当你的前案诉讼假设是一个形成之诉，所以以前背的口诀叫给付诉讼代用确认之诉，或形成之诉代用确认之诉，这个口诀在哪里呢？它的逻辑都是相同啊。我今天改成前面是考离婚之诉，请问你前案离婚诉讼进行中，3月1号的时候，甲可不可以对乙呢另诉提起确认婚姻之诉，确认甲乙的婚姻关系有效存在？早期89年的见解是程序不合法驳回，不准你打后面的确认之诉。理由在哪里呢？重复审理可能会造成裁判矛盾。为什么一定重复审理啊？前面是形成之诉，我再审有没有这个形成权，有没有这个离婚事由的时候，前提的要件就是要先确认两造的婚姻是否有效，只有有效的婚姻才有离婚的问题，如果你们的婚姻自始无效的话，根本没有离婚的问题。所以在前案的离婚诉讼一定无可避免的会去审酌到基本法律关系婚姻关系是否有效存在。所以给付之诉跟形成之诉的逻辑都一样，都是呢前案诉讼审理中必定会针对基本法律关系、基本的 A 物所有权归属或基本的婚姻关系是否有效，会针对基础的权利物关系呢一并审理。既然前案已经一定会一并审理了，后案如果允许你独立起诉，岂不是造成重复审理裁判矛盾吗？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形发生，89年前我们学说就创生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叫声明代用。所以什么叫声明代用呢？前面只要是给付或形成的声明，给付或形成的声明可以代用确认的声明，所以767返还 A 物，返还 A 物的声明可以代用 A 物归属于甲的声明，两者呢定义成诉之声明同一，所以前后两诉是同一个诉之声明。用这样的理论呢来把后诉跟前诉解为同一事件，所以禁止当事人提起后诉讼。这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所谓声明代用，也就是你以前背了老半天给付声明代用确认、形成声明代用确认的理由。好，目的就是扩大声明同一，然后将前后诉尽量解为同一事件，驳回后诉讼，禁止提起后诉讼。这个理论呢风靡了10几年，但是在89年后呢遇到了重大的挑战跟质疑，现在反而变成没有人提他的。理由在哪里呢？来，同学5分钟你想一下就知道。各位啊， 这一个理论，如果你要看批评点的话，黄国昌老师的文章写得最仔细。年轻一辈的学者怎么讲呢？这个理论逻辑上有一个很大的缺陷，什么缺陷呢？请问同学，就算你创设声明代用的理论好了，批评很多，但是你真的要写考卷，核心的概念只有一个，主要的批评理由是为什么以89年的分水岭呢？因为89年新法呢修订了255条数字变更追加的规定。那你先翻一下255条第一项第六款，89年后修订了哪一个条文呢？这个条文叫允许你提起中间确认之诉，明文的承认你可以提中间确认之诉。好，你先看一下255条第一项第六款，什么叫中间确认之诉啊？诉讼进行中与某法律关系的成立与否有争执，而裁判应以该法律关系为据者呢，可以一并请求对于被告确定法律关系的判决。这就是学理上的中间确认之诉，翻译成白话文什么意思呢？立法理由就完全照抄黑板上这个例子。他说呢，这个条文是专门处理给付之诉跟形成之诉。怎么样专门处理法呢？立法者自己在理由书讲，当你前案是给付之诉或形成之诉的时候，有的时候给付之诉的请求权基础会涉及到基本法律关系的归属，就是 A 物所有权到底是不是属于甲，属于何人。那么呢，立法者明白地说了一句话，请同学切记，现在呢立法理由书说基本的权利义务本身跟它衍生出来的请求权跟形成权性质上叫不同的诉讼标的。这是立法理由书255条第一项第六款白纸黑字写的，什么意思啊？立法者都说了，基础的法律关系本身，什么叫基础法律关系啊？所有权归属本身跟它衍生出来的请求权形成权，比如说767或824，跟它衍生出来的请求权形成权是不同的诉讼标的。立法理由还顺便举例，买卖契约买卖关系存否本身是一个独立诉讼标的，这个叫基础的法律关系存否，跟它衍生出来的359条物资瑕疵担保请求权、360条损害赔偿、348条的给付请求权性质上为不同的诉讼标的。立法者讲得清清楚楚，基本法律关系本身的存否跟它衍生出来个别独立的请求权形成权性质上为不同诉讼标的。为什么要强调不同诉讼标的？正因为是不同诉讼标的，所以才允许你针对基本法律关系本身，如果你有取得一个具有既判例确定判决的必要的话，允许你追加提起确认之诉，用独立诉之追加的方式，针对这个不同的诉讼标的独立提起一个确认 A 物所有权归属于甲，合并在同一个程序内独立追加提起中间确认之诉，要求法院一并确认 A 物所有权基础法律关系的归属问题，以让当事人取得一个有既判例的独立判决。所以89年修正后，255条第一项第六款都说了，法律关系本身跟衍生的请求权形成权是不同的诉讼标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学者怎么讲？你纵然承认声明可以代用，逻辑上也是一个无意义的理论。为什么你纵然承认声明可以代用，逻辑上也是无意义的理论呢？你就看了国内的年轻学者说，好了，就算采取老一辈这些老人家的见解，说前面那个767返还 A 物的诉讼跟后面这个确认 A 物所有权归属于甲的诉讼，纵然你采声明可以代用的理论， 退万步纵然承认这个理论法律上的意义，叫充其量只不过可以证明前后两诉的当事人跟声明同一，但是诉讼标的无论如何不同一，因为二五五条第一项第六款已经明着说了，所有权归属本身跟所有返还请求权是两个不同诉讼标的，所以你在那边这么辛苦的创设声明可以代用没有用啊，因为这个理论就算成立顶多也是诉之声明同一，但是诉讼标的不同情况下它依旧没有办法被你评价为同一事件。这是89年之后呢针对声明代用理论呢学术界所引起的批判的一个声浪，借这个机会呢完整跟同学做一个介绍，但了解这个呢第三个理论所谓声明可以代用它的概念跟它现阶段的一个问题所在。那详细的文字说明呢同学回去有空的话再对照一下44页跟45页的部分。好，我们的诉之三要素呢同一事件呢相同的判断学理上的概念我们就完整的跟同学呢介绍到这边。那等一下呢休息时间你可以自己看一下48页88年司法官的考题，这个题目我们不再重复，因为刚刚黑板举例都说明过了，你可以花5分钟稍微看一下呢这88年司法官自己练习一下同一事件诉之三要素的判断。好，那就先进行到这边，那休息一个小时之后的晚上时间6:35再开始进行。那各位呢晚上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呢稍微轻松一点了，因为上课的时间会比较短一点，所以剩下章节部分的话呢我们就留到晚上6:35的时间再一起来看。